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春到春烟柳如烟，欢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三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评书联播，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这些准备花车的军兵，又拽过一辆铁花车。对准了山道，啪一刀把牛皮带剁折了，再让花车往下一落，奔胡的海就到了。老胡阴阳一合把，用大枪一点的铁花车，说项羽春都点不住，他能点住吗？不，办法不一样。项羽春呢，是拿这大棍顶这车，那能顶得住吗？你老胡不然了，胡大海把枪一顺，尖朝下，把朝上，那山道能那么平吗？有那带坎儿的地方的，咔一枪把枪别到这儿了，正垫到花车这轱辘底下，这个别劲儿跟顶劲儿截然不同啊，所以这花车正撞到枪杆上，啊哒，花车颤三颤没下来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老胡给震的两个膀子扔，五环都要折了，那匹马往下倒退了4-5丈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四个蹄子往下打滑，眼看要顶不住了啊，花云到了，老胡守住了，我来了。花云也按照胡大海的办法，把这条棍也塞到花车底下了。那一头用肩膀子一卡，花云手下的军兵又上来不少，哎哎，都按着这个办法，这才把花车架住。要光靠胡大海，那是势比登天。就是这样，把胡大海累得都是通身是汗，心说话看着容易做着难，坏了，这能上得去？那车是一个劲儿往下使劲儿，他们人是一个劲儿往下出溜，又退下4-5丈远来，想把这车给别开了，势比登天。西凉王马增善在山头上一瞅，哎，行啊，这帮小子都是神力，我他娘再放一辆，叫这辆车顶那辆车，我看你们活得了。发，这小子可真够狠的，哐当，咔，又下了一辆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撞到头辆车上，啪，这一下不要紧，老胡身子一摘呗，觉着胸膛发热，哇一口血就喷到马前，就觉着眼前金灯乱晃，心里头跟油煎的一样。也就是胡大海换个第二人，在马上就摔下去了，那匹马后腿一弓，谁， 就跪到地下，仗着花云带的人多，又扑上100来人去把这辆花车台架住。咱们欠安县胡德海逮着受罪咱不提，单表元帅徐达在后头督阵抬头看着，徐达那个心比胡德海还难受。哎呀，徐达一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派谁去呢？那花云和胡德海是有名的猛将啊，若不然本帅亲自前往，徐达也豁出去了，双手提刀催马，刚要过去，有探马蓝旗相的报告，报元帅，西北方向来了一支军队，没有旗号，不知是干什么的，望大帅早拿定夺，多加防备。好，徐达脑筋一转呢，心说是不是乱石山派出的军队，想要从斜刺里要占我这地方，偷袭我军呢？他马上点手把郭英叫过来了，齐将军，你率领一支精兵前去看看究竟是谁。遵令。郭英催马摇枪奔西北这儿来了，没到一里地，抬头一看，来的人还真不少，足有上千人。一看这些人都没有旗号，穿的衣服也是杂色的，有白的，有黑的，黄的，绿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刀枪也不那么整齐。为首的两员大将骑着两匹马，这俩人穿的可挺好。就见头一个是红脸，第二个是黑脸。红脸这位头上戴火红缎的软包巾，身穿火红缎的箭袖，胯下白马，掌中使着一口双手带，双手带就是刀啊，用这口刀锃明刷亮，夺人的耳目。那黑脸的头戴黑色软包巾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胯下大黑马，掌中也是一把双手带。看这两个人的岁数都不超过30。郭英立马横枪，高声喊喝，呆，哪来的，禁止通行，别往前来了。再看到红脸的看看郭英，把这把双手带咯楞一挂，抱拳拱手。我说对面这位将军，您别发脾气，我们是走路的，迷失方向了，打听打听，我请问奔滁州怎么个走法。哦，奔滁州啊？对呀、啊、你们到滁州找谁？找西吴先王啊。看着没，我们这些哥们弟兄都要保西吴先王。哎呀，郭英心挺高兴啊，投靠我们的。二位贵姓啊？嗨，那红脸的先说了，我姓王，我叫王威，这是我磕头的兄弟，叫贾平。您是哪位？在下郭英。郭英，玉面小霸王是您了人家吗？不错，正是谋家。哎呀呀呀呀，那您还是我们叔叔的。这两个人下马给郭英磕头，因为两军阵前郭英得提高警惕呀、啊、恐怕上了当，马往后退了几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约二位素不相识，因何管我叫叔叔？你看我们一说您就明白了。哎，我们这阵有位主将，就是我们哥俩的老师，你一见就认识了。来，去给你师爷送信，就说郭英郭将军在这儿。郭英更纳闷了，怎么还出来师爷呢？就 不见几个喽啰兵转身往后就跑，时间不大，这些喽啰兵呼啦着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跑了一匹乌骓战马。郭七爷仔细一看呢，骑马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多年不见的六哥常遇春。郭七爷一看真是喜出望外，难道说做梦吗？怎么六哥来得这么巧？这些年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半天跟傻了一样。还是常遇春先说的话，对面是我的旗地吗？哎呦我的六哥哟，你可来了。郭英扔枪下马，直接奔六爷就跑来了。常遇春也下了马，弟兄二人就搂抱在一起都哭了。那说常遇春一直没提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因为常六爷呀，自从在五科场跟弟兄分散以后，他身上中着箭伤，好学没把这条命扔了。弟兄分散了呢，常六爷隐姓瞒名到了一个山村，哎，算把伤将养好了。后来常遇春心里难过呀，说我们弟兄福聚又散，何年何月我们才能见面呢？常六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想的这心如刀绞，但是着急和难过都没有用啊。后来一想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找安身之地，我上什么地方站脚去？回老家吗？不行，那猿人化影突形，到处严拿，回不了老家。投亲戚找朋友，不行，我现在难中，我要去了给人家带来累赘了，谁敢收留于我呀？这把六爷可为难坏了。这就信马由缰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哎，走到哪儿再说吧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路之上，哎，他就奔安徽来了，故土难离，说回来危险，哎，还奔这来的。路上凑巧正好路过安徽省怀远县，在奶奶庙前，常遇春接着彩球，在这块招了姑爷了，收下一个媳妇儿，名字叫蓝彩云，就是怀远县知县蓝玉的妹妹。哎，常遇春这回有了安身之处了，这多便宜，接彩球还得个媳妇儿啊，在怀远县一待还沾了官亲了，吃喝也不愁了。常遇春是这么想的，我呀先这么忍着，打探我磕头把兄弟的下落，都咱打听出来，我离开怀远县我就投奔他们去。心是那么想的，光阴似箭，年复一年，这蓝夫人也真行，给常遇春就养了三个大儿子。这三个大儿子挨家，大儿子叫常胜，二儿子叫常茂，三儿子叫常林。哎，这仨孩子长得都虎头虎脑的。就拿这老大常胜来说，随他母亲蓝夫人，长得细眉朗目，双眼爆皮儿，悬胆鼻子，方海口，满嘴的银牙，细皮嫩肉，长得十分俊俏。男身是女态，扭扭捏捏的。那老三常林，哎，像他爹常遇春，这小黑的脑袋，这张脸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跟个小虎羔子一样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唯独这老二常茂， 哎呀，这长帽可太难了。咱先说这长相，前鸡胸，后罗锅，还有点罗圈腿，一张饼子脸，蒜头鼻子，左眼大右眼小，左眼大的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，右眼睛小的比香头大不了多少。你说还有孩子模样，哎，这还不说，这孩子从降生开始就不会说话。你别看他不会说，耳朵可不聋。哎呀，常玉春又高兴又难过，高兴的是自己有了后代，难过的是我哪儿缺德了，我这二儿子长帽怎么这么模样，找了多少妙手神医也治不了这个哑巴。这孩子们一直长得挺大了，这一天常柳爷正在内宅之中跟夫人闲谈，突然有人到里头给送信儿，说姑老爷，外面来了位出家的仙长，口口声声要求见您。哦，谁呀？常玉春亲自到外头看看，一见面一看，正是活神仙刘伯温。常玉春心膛一热，赶紧跪倒在地，先生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无量佛，六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你可发了福了，七彩子路吃喝不愁啊，贫道给你道喜来了。县长，你这不是挖苦我吗？赶紧往里请。哈哈哈哈！刘伯温笑呵呵的到了内室。要说那个封建年代，交情要不深，自己的夫人都不能给见面，但是刘伯温例外了。常玉春亲自把蓝夫人叫出来给刘先生见礼，这蓝夫人也久闻刘伯温的大名啊，没想到这位仙长好模样的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恭恭敬敬的见礼之后，夫妻在一旁落座。常玉春就问，先生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六把，哎呀，咱们一眨眼的功夫多年不见了，哎，你可别生气啊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就凭你常玉春胯下马掌中枪，纵横天下，你这么大的能为，现在落到怀远县守着娇妻爱子，吃吃喝喝你就不求进去了，难道一说你把乱石山弟兄之情就扔到九霄云外吗？刘伯温的话可不多呀，但是相当有分量。六爷这个心刷一缩，眼泪掉下来，先生，常玉春并非无心少费之人，相当初我们弟兄分散，我每时每刻都挂念在心，焉能忘记？先生，你冤屈我了啊，也许委屈你了。哈哈，六爷，你光在怀远县，你没看看时代的变化呀？现在这个世道都变得什么样了？你四哥西吴先王朱元璋于桥兵变，走马取襄阳，占领滁州，广泰庄三请徐达徐国显在滁州治病，现在可不是当初了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我看不久便能得下大元的天下。你这安徽省怀远不久也被西吴先王占领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大将，你四哥还是需要的。贫道这一次总揽天下的英雄， 招贤纳士，给王爷西吴王求贤来了。走到怀远县，听说你落到此处，因此特来拜望。六爷纪念首都之情，怎么办吧？我看你宅良辰，挑吉日，把家里安顿安顿，还是赶奔滁州弟兄相见才是。好吧。其实常遇春也有个耳闻，但是不确切。在那个时代，消息报道都不灵通，听刘伯温这一说，哎，这个事儿是证实。当夜晚上，常遇春大排宴宴款待刘先生，这又谈了谈家庭的私事。刘伯温就问呢，六爷几个孩子了啊？三个了。来来来，都给我找这贫道，我开开眼。常遇春也高兴，命手下人请三位少爷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老大常胜，老三常林，小哥俩穿着新衣服，跟小老虎一样来到屋里了，双双躬身施礼，参见爹爹，参见母亲。常遇春把脸一沉，哎，家里有客人，怎么先给我见礼呢？过去给这位刘先生行礼，叫刘爷爷。小哥俩往那一跪，刘爷爷在上，给刘爷爷磕头。哎呦，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啊！刘伯温一手拉住一个，仔细端详端详啊、哦，一个像夫人，一个像常遇春。刘伯温心里高兴啊，看起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呐、啊，哎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我们能不老吗？但是又想起来了，刚才听常遇春说仨儿子，怎么这才俩呢？六爷，还有一个呢。去把你们二少爷叫来。回你老人家，二少爷就在门口呢，他不进来，叫他进来。要一提到那老二长毛，常遇春这火大了。哎呀，时间不大，人家长毛在外头磨蹭进来了，手还咬着袖子，一桶大鼻涕，大眼睛瞪着，小眼睛闭着，慢慢蹭到常遇春面前，一句话不说，因为他不会说话。常遇春脸一红，先生，其实他呀，您见不见都没什么意思，这个冤家活着都不如死了啊。刘伯温伸手把他拉到自己的面前看了看，心中也好笑，心说长这模样是可笑啊，难怪常遇春生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卡嘛卡嘛眼睛没言语。我问你呢，叫什么名字？常遇春也笑了，先生，我没跟您说明白，他是个哑巴。刘伯温一听就愣住了，问常遇春，这孩子什么时候哑巴的？是天生的吗？哎呀，六爷说这玩意难说，你看他哑巴，他可不聋，你杠声他都懂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哦，那我看看。刘伯温先叫他张开嘴，看了看他的咽喉，又检查检查耳朵，都检查完了，刘伯温告诉我，快点搬个凳子来，长条的啊，让长帽脸朝下，脊背朝上，用三条绳子结结实实就捆在这凳子上。再看刘伯温，命手下人找了一把戒尺，就要下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 读经典剧本，看仁义大戏。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。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。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，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读经典剧本，看人艺大戏。 你再敢骂一句，你要怎么着？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来试试，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你给我马上滚，永远别再让我瞧见你上这儿找便宜来。 祥子，你等等走。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，诵读与观剧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。